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呢，本市仍然是有明显的雷雨天气的，下午有短时雷阵雨，主要的降水出现在今天夜间，总体的雨量呢可以达到中雨量级，降雨时伴有雷电，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市气象局与市规划国土委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因为持续的降水，山区以及浅山区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并且呢要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目前车多，其中在尾沟北高桥路段分别是有两起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避让。机场出境方向望京南到北高桥目前也是车多流量大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说起砷，大家会想到砒霜，会联想到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潘金莲用砒霜毒杀亲夫武大郎的故事。听说砷会引起慢性中毒，那么日常生活中哪些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接触到砷？随着大家的健康保健意识逐渐增强，各类保健品走进千家万户，可是面对鱼龙混杂的保健品市场，我们该如何买对用好保健品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刘丽萍主任技师，北京市疾控中心检务科李冬梅副主任技师，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 今天想做什么，比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又到周日了，今周日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刘丽萍主任技师。刘主任您好。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市疾病预防预防控制中心，我叫刘丽萍。 欢迎您的做客。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是来自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的李冬梅副主任技师。李主任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呢，日前是圆满落幕了。其实我们平常在周日的节目里呢，非常多的嘉宾哈，都是来自于健康科普大赛的一些获奖选手，他们也被授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这样的一些荣誉称号，来到我们的节目做一些日常的健康科普。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北京的健康科普大赛进行了这么两年，每一年呢应该说都非常的有特色，两位作为今年的参赛选手，有没有什么比较深的感触，或者说哪些设置啊、环节啊，或者是哪个人他的话题给你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分享一下。刘主任。 通过这次科普大赛呢，将我们的工作和百姓的健康联系起来，让我们更好的服务于大众，非常有意义。比如我主要是来自于实验室的，开始认为呢，我们跟科普大赛离得比较远，我们做实验室工作总不能教大家做实验吧。但是呢，在这个科普大赛过程之中呢，发现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大家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常识或者一个知识，只有正确的知识传播给大家，谣言自然就没有市场。同时大家对实验室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对我们食品安全工作有更多的信心，相信以后有更多的实验室工作者参加到这个科普大赛中。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就是台前和幕后的一些区别，这么一看呀，咱们还有相似性啊，就是比如说大家经常会看到说电视台的主持人人家是露脸的，广播电台的呢我们是出声的，反而是这个出声不露脸的人，哎，会让大家有点神秘感，听到这个声音之后特别想看看这个人长得是什么样子哈。像您介绍了，平时都是在实验室工作，我们也穿着白大褂，可是呢不给大家伙看病，但是今天通过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千辛万苦实验结果得到的一些数据或者是验证的一些结果，在科普大赛上能够换一种方式告诉给更多的人，而且这绝对是准确的，不是网上的那些满天飞的谣言哈，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 对，非常有成就感。比如我参加科普大赛，就在写科普文章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哎呀，我第一次听说砷，哎呀，但是我看明白了，真好。等我演讲完了，有人下来，有人就问我，哎呀，我看到牛黄解毒片里还有，哎呀，还有砷，我能吃吗？还有同志说，吃海鲜的时候能吃西红柿吗？网上说不能吃啊，它会砷成砒霜 啊。 然后呢，我就把正确的知识告诉大家，哎，大家觉得非常好，我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对， 这也是对我一个最大的鼓励。 太棒了。其实我们也说，听了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大家会有一些疑问的时候，特别希望我们就像小学生或者是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把您的疑惑问出来，然后呢，我们请专家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这样一来，生活中那么多的多少多少万个为什么哈，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它最终的答案了。挺好挺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李主任，您跟我们说一说哈，有什么最大的感触没有？ 确实这次参加那个健康科普大赛哈，我感觉还是有很多收获。真的，这个难得的机会吧，也是这主持方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有自己呢有一个锻炼的机会。我以前呢也是在化验室，后来呢是受理产品一些工作，好像跟这个科普宣传呀，好像接触确实不多。但这回呢，因为参加了这次哈，从开始准备这个工作到最后上台，然后包括到台下，大家都说：“哟，李老师好，您讲了以后，好像我们对保健品还真了解了不少。”因为现在很多随着您大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吧，大家对这种健康的追求也越来越高，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很多家里呢，经济能力也都可以达到哈，然后就这个 保健品呢，以前好像挺高大上的，现在都走进了平常百姓家。但是他们很多人就跟我讲，所以那个保健品，哎呀，太多了，然后花花绿绿的，不知道该怎么选，也不知道该怎么吃哈，怎么用，好像有很多困惑啊。通过这个讲解呢，还真有一些帮助。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好像就是我真正的感觉，就是说能够用自己的一些知识哈，一些那个经验吧，能够传授给大家，让大家呢对大家有所帮助，让大家在生活中呢有所帮助，好像这是我觉得就特别有成就感。像您刚才说的， 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平时我们有好多嘉宾，他们都是专家名医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说很难在节目我们说隔空来给大家治病，这不现实，也不够准确。但是我们在这个讲解的过程当中，大家听了这50分钟一个小时，哪怕有那么1到2个我们说小的知识点或者是一个小的提醒，哎，您真的就了解了，掌握了，可能真的就是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发现哈，很多的这个健康科普的一些嘉宾啊，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专家，他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比赛，或者就是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去总结归纳和学习了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很多的点， 对， 然后就把他们就是老货可能拿出来新用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两位2018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的参赛者哈，通过他们的切身感受，通过他们在比赛中我们说获得的这样的一些知识，进一步的来给大家传递一下。两位嘉宾呢，一位要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参啊，我反正我会想到这个砒霜哈，一听这个心里边一凉，哎，还听说它会引起慢性中毒，到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情况可能会接触到砷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李冬梅主任呢，他跟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保健品啊，现在可能尤其是很多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这个老人人， 中老年人 自己也愿意买保健品，儿女可能也会给他买一些保健品，这些东西怎么选，怎么用，什么保健品才是适合自己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两位专业人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大家伙儿啊，关于这个砷啊，它这个有没有毒啊？哪些食物有可能含有这个砷？会不会接触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呢，就是关于保健品怎么识别、怎么选择、怎么使用？你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都欢迎您来和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010-651-5082 651-5833，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发送您的相关提问。另外呢，今天我们两位嘉宾也分别是准备了他们的一些知识小问答题哈，大家伙也可以一起来参与一下互动，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健康小礼物。好，想要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很简单，今天呢我们是在腾讯视频以及这个今日头条的客户端来进行视频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各位网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疑惑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记者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获悉，本市调整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将部分药品增加纳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用药报销范围。此次调整呢，是在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现有用药报销药品基础上，增加纳入了像肾透析、恶性肿瘤门诊治疗、肾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涉及9种门诊特殊疾病的125类药品。此次调整呢，将从9月1号开始实施，将会减轻患者的用药负担。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肌肉男一定就健康吗？ 北京小汤山医院康复中心主任武亮博士表示啊，这个肌肉男分干练型、精悍型、厚实型、肥壮型、岩石型五种类型呢，并不是特指肌肉如岩石般僵硬突出的健美运动员。那么前三种啊，讲究的是肌肉的协调性训练，是我们追求健康与美的训练结果。后两种呢，也就是肥壮型、岩石型，这两种是应该尽量去避免的。过度强调某些肌肉的过度性训练，不仅会造成肌肉关节损伤，而且呢，容易造成人体畸形发展。为了追求肌肉，单一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饮食结构遭到破坏，还会引起人体其他器官系统营养的缺乏，致使其功能受损。只有科学合理的饮食，适当恰当的运动，协调均衡性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健与美。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着天空，你说世界是多么辽阔，渺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好，健康科普如何才能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呢？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是需要主动的去接触一些健康科普的知识，如果它能够更好的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意外的收获哈。那看看今天大家伙从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有怎样的收获。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先请刘丽萍刘主任来根据他当时在参赛时候的健康科普内容，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出一道这个互动问答题吧，就根据您的这个科普内容。刘主任， 大家看了一科普，大家想想，大家在生活中接触没接触过，听没听说过砷？砷跟砷都有什么的危害性？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接触到这个砷？啊，砷，您据您的了解，砷都有怎么样的一些危害性？其实我是提到砷的话呢，就像那个录音小片里边讲的那样，我就会想到砒霜嘛。一想到砒霜，我们就会想到，哎呦，武大良当时他是怎么没的哈？这个影片里面，很多人都是看这个片子里面啊演的，说这个一碗药就灌下去了，据说这个里边就掺了这个砒霜。那到底砷它是不是就是这个砒霜呢？您来简单跟我们科普科普，带我们认识一下这砷。 大家好，咱们一块儿来认识砷。认识砒霜。砒霜是一种含砷的化合物，它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砷。砷是构成地球的元素之一，砷又是一种以毒性著称的类金属，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致癌物。在我国某些地区，由于地下水中砷含量较高，有引发高砷地方病的风险。长期积剂量接入含砷化合物会引发皮肤癌等疾病。也许我们并没有生活在高砷地区，但是砷仍然可以通过食物链和环境污染进入我们的体内，造成慢性中毒。 挺吓人的，就是一说砒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毒性，但其实呢，砒霜它其实就是砷的某一种化合物。 它是三氧化二砷， 然后含有这个砷的化合物在我们的自然界当中还很多，对不对？ 对， 哇！ 因为砷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我们无法拒绝于它的存在，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谈砷色变。其实呢，在自然界中，砷以多种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在存在于食品环境中， 食品里有。 对，在砷的主要的形态呢，它有亚砷酸盐、砷酸盐、一甲基砷、二甲基砷、砷甜菜碱、砷糖，还有砷制剂等等多种形态，可以把它们简单的划分为无机砷和有机砷。 那我能这么问一下吗？刚才您说了那么多种，反正某某某某砷都带砷的这个化合物吗？这个里边有的我们说是剧毒的，有一些 它是不是也是无毒的呢？ 对，科学研究表明，砷的毒性和它的存在形式是密切相关的。比如砒霜等无机砷被列入人类一级致癌物质，而砷甜菜碱、砷胆碱等有机砷的形态基本上是没有多大毒性的。 哦，所以这个心又可以稍微放下来一点了。这个砷呢，还真的是挺奇葩哦，它的那个家庭成员还很多，但是这里边有的是有毒的。我们必须得防着点，好，尽量不要去接触到它。但是有一些呢也是无毒的，甚至它可能就存在于你们家里边日常吃的某种食物里，也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对不对？ 好，这是我们对砷的一个最浅显的了解了。问一下李冬梅李主任吧，您对这个砷，我看您刚才一直在瞅着刘主任然后再点头，是不是对这个砷也挺好奇的？ 是的，好像真是的，就是我们也是从一些影视作品里头啊了解过砷。武大郎还有以前那个拿破仑，好，据说他的那个死亡也好像也跟砷中毒有关系。 对，被毒害的。 对，也是这样。然后那个刚才听刘主任解答，后来我就觉得是不是就说这个砒霜它是三氧化二砷，属于无机砷的一种。 对， 无机砷的一种。 是不是像这种才那个是有毒性的？ 无机砷的毒性是很大的，它是在咱们国家的食品安全中要监管的。比如咱们有些食品中，就像大米中需要监管无机砷，在海产品中像鱼和虾里头需要做无机砷，而其他多数食品中像面粉啊、蔬菜啊、水果啊就做种砷就可以了。 所以说其实它存在于，甚至说可以比较广泛的以某一种形式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食物里面，但是呢相对来说比较特定的一些食物里，那么有一些食物我们必须得密切去监测这个里边是不是含有某种东西，因为就不说一下子致命吧，起码这慢性中毒谁也受不了哈。但是有一些的话呢，其实大家的那种可能是监测的我们说密度啊或者什么，可能就跟那个之前的不一样了，对不对？ 指标不同。 指标不同。 就是因为它砷的存在形式，它在饮用水中它主要有无机砷的形式存在，所以你在我们饮用水中一般就做总砷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紫菜海带中，它主要以砷糖的形式存在，砷糖呢又有四种不同的形态。在我们在鱼和虾里头呢，总砷含量很高，但是呢它主要以砷甜菜碱和砷胆碱的形式存在，这个又没有什么毒性。你要测总砷呢就没有多大危害，但是呢它当这些海产品它这些生活的水域受到污染之后，它也会蓄积无机砷，对健康造成风险。因此呢对我们对于紫菜海带啊，对于鱼和虾这些样品呢，我们要监测它有害的无机砷。 太好了，这一条大家得记住了。但是一听这么说呀，平时爱吃紫菜海带鱼呀、虾呀这些海产品的朋友可能心里边就有点担心了，说那我会不会就把这种东西买回家了，其实它是不合格的，有这个可能性吗？ 一般呢我们都要监测的，从正规大型的像超市啊、正规的商店正常渠道买的这种食品呢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它是被监测过的。 对对。 好的，那说到这样的一些呢，我们一方面有赖于它被监测，还有没有通过一些什么检测手段？因为您在实验室嘛，我们就想，不管是那些小试管啊、小烧杯啊，那些东西多哈，我们可能检测某种东西会有各种各样的检测制剂啊。你像这种砷的东西，我们可以比如说自己在家拿个小银针、小银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能把它检测出来吗？ 不能， 不能。 对，拿个小银针，那都是电视上说的，都是网络上有时候这么说。但是拿个小银针，其实呢，它就在古代里时候呢，它在测，因为三氧化砷呢，三氧化二砷主要呢，它是从雄黄里头去提取出来的，它里头含有硫的一些成分杂质，因此呢，小银针变黑变色是因为它那个银和硫发生了作用，并不是因为它是砷跟它发生反应变成了黑色。 所以说想拿银针来测很多东西哈，其实它 是 不靠谱 的。 的 对， 有网友提问说这个砷它属于重金属吗？ 对，砷是属于一个类的类金属，它也被咱们俗称为，它跟铅呀、镉啊、汞啊俗称为重金属， 都是那一类的。 对， 现在呢，就是我看好像市面上也有很多设备，干嘛呢？就是说啊，你吃的那个蔬菜、水果，是不是什么重金属残留了？我们放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把它给洗出去、分解出去。其实这个呢，不光光是砷哈，包括其他的一些重金属，我们可不可能通过一些水的来洗呀，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自己就很容易把它给清除掉呢？可能吗？ 对于重金属来说，通过洗是不可能去除掉的。 嗯， 因为吧，咱们国家对饮用水啊、食品啊、化妆品呢，都有的严格的限量标准。比如在饮用水中，我们的砷的限量呢是零点一个微克每升。毫克每升，对于食品中呢，它多数食品中呢，它每个不同的食品它也有相应的限量标准，它有的是监测总砷，有的是监测无机砷。我们呢现在呢也有相应的检测方法，我们既有总砷的检测方法，也有无机砷的检测方法。我们的总砷呢，咱们现在呢一般国家来说呢，在饮用水中我们用氢化物原子荧光在检测，用电干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来检测。咱们的检测方法呢也是跟国际接轨的，也是属于高大上的。 我们在就是怕的是什么呀，知道那个东西坏，可是没有办法来对付它。但是其实像刚才这个刘主任这么一介绍，我这个悬着的心又已经放下了。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检测手段，刚才您说了是国际标准的，只要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检测，分批次分种类达到他那样的一个标准，那我们老百姓买回到家里面，我们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就够安全了， 可 以这样理解，可以放心使用了哈。好的，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这个提问，抓紧时间来回应一下。他想问问，如果是慢性砷中毒，这个人会有什么样一些症状没有？ 他有皮肤的损伤，就是皮肤呢，他会发黑。变坏，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就是对于肝脏的一些损伤。 它有感觉吗？ 慢性砷中毒主要是皮肤方面的皮肤方面的发黑呀、等等变色。 比如说全身发黑， 黑脚病，脚啊手啊，它会手的它会黑的斑， 手心儿会有。 对，手上黑斑，脚上黑脚病，还有皮肤会发黑。很 吓人的感觉， 很恐怖的， 就是那种症状。你看，哎，这跟那个影视剧里边有点像了。如果说什么什么东西中毒了，身上黑一块紫一块的哈，那，哎呀，如果说我们不在所谓的高砷地区啊，我们的日常的饮用水啊、食物啊这些环节足够的安全的话，那基本上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说真的发现自己的这个手上，甭管手背还是手心上啊，一块一块的黑。啊，就是甭管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那大家的第一时间我觉得最好先到医院的皮肤科咱们去看一看，那么有可能医生让您做相应的检测或者是化验。如果真的是慢性砷中毒，那该怎么办呢？有 救吗？那一般来说我们慢性砷中毒呢可以检测尿的样品，可以检测头发的样品，可以监测你的砷体内的砷的一个水平，暴露水平。 好解毒吗？ 解毒就是远离这些食品，就是一般来说咱们地下水中砷含量高的地区，现在呢国家都经过改水，就不能饮用那个地方的水。砷含量高的水是不能饮用的，食品也是不能吃的。 就是浇了那个水种出来的东西，那肯定也是不能吃的。 对，浇了那个水种出来的东西，它也会蓄积有害的砷。因此呢对健康造成危害。 好的，那我们下面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健康科普。 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建造屏障，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

可是面对鱼龙混杂的保健品市场，我们该如何买对用好保健品呢？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刘丽萍主任技师，北京市疾控中心检务科李冬梅副主任技师，跟您聊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健康北京的系列访谈我们继续，我是主持人白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中心实验室副主任刘丽萍主任技师，北京市疾控中心检务科李冬梅副主任技师，跟您来聊一聊如何让健康科普真正走进我们的生活。相信听了上半段的节目哈，大家伙这个心里边真的是忽上忽下，说到这对这个身的了解其实日常来说呢真的是挺少的，但是一听到砒霜再回想起来，哦，原来砒霜它就是砷的一类化合物，那是有剧毒的，大家的这个心呢就开始害怕起来了。可是有一些人又问了，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种有毒物质接触的机会不多吧？嗯，像这种有毒物质接触的机会的确不多，但是这个砷呢家族成员还挺复杂的哈，非常多的种类，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让我们说有点这个不好掌控的，就是有些剧毒，有些微毒，有些没毒。对，怎么来区分？怎么让不会让它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健康和安全性呢？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目前我们国家哈，它是有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检测手段，能够对有可能含有这种砷的化合物的水呀、食物啊进行密切的监测和检测的。那一旦发现了，刚才我们说那的水是绝对不可以喝的，水浇灌出来种出来的植物果子这个东西也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哈，所以大家的心又可以稍微放下来一点了哈。好，其实呢我还看到一个网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都说毒如砒霜，就是说明这个砒霜特别毒嘛，他说但是砒霜也不是一无是处，听说好像还被用于治疗白血病，有很好的效果呢，这是真的吗？ 对，现在呢就说用于砒霜治疗白血病，由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呢，他是在用于这个砒霜治疗白血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还获得了几项国际大奖，是咱们中国先开始用砒霜治疗白血病的，非常好。 那我就想知道，这个白血病人一方面这个病情是被控制住了，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可能出现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说的东一块黑西一块黑，就那种中毒的症状呢？ 没有，因为砒霜呢它的作用它的功效性和它的毒害性跟剂量是密切相关的，在治疗的过程之中人家是严格监控它的剂量的，给多少剂量，然后去监测它是有严格的程序的。 嗯，所以呢这一点就让我们知道了，其实好多万事万物哈，就比如说这个砷，它其实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元素，而且我们要记住的就是它有多种形态存在在大自然当中呢，也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既然有它的功效作用也存在着一定的危害性，我们在关注它安全性的同时呢，从此以后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大家不必再谈砷色变了， 对 不对？好，谢谢刘主任的介绍。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要有请李冬梅主任跟我们来说一下您的这个科普内容哈，大家伙特别感兴趣。哎呦，保健品呐、啊！但是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给大家出一道这个互动问答题了。我来出这道题吧，这是我的切身感受。很多人都说保健品呐、啊、不是药品，所以说想起来了我多吃两粒，想不起来这顿可能就不吃了，可不可以呢？哎，这是我给大家伙出的一道题哈。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来公布它的正确答案。那我们先请这个李冬梅主任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是保健品。目前啊我们这个市场上能看到特别多特别多，对，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讲究吗？好像是分什么保健品、保健食品、保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品，这个它具体是怎么来划分的？ 我们今天呢所谈的保健品呢，确实它有保健食品，还有保健用品，是吧？ 哦、 嗯，但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讲的还是指保健食品， 吃到肚里的。 对，吃到肚里的、嗯，从食品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保健品。 嗯。保健品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叫保健品呢？它的定义是怎么说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保健品是一种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是以补充维生素、矿物质为目的的食品。它的重点关键词，它是一种食品。 食品。 然后它是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机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嗯，就是不是药。 不是药、 嗯、 对，不能治病，并且呢对人体不能产生任何的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食品， 也就是说它不能有所谓的什么副作用。 对 对， 正确用好了就应该是没有副作用，对大家是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其实一听您、嗯、我们要是仔细来听这个关于保健品的这个定义哈、 嗯、 就能分析出好多层的意思。 对， 首先您这一声称，哎呦，我就觉得嗯，用词特准确。对，因为呢它是一些比如说宣传手段，我必须要说明它有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嘛哈。 对，它27种声称功能。 对，声称的功能。 对， 但是呢强调关键词它是食品。 它是食品。 对，还有呢就是关键您要记住了，它不能代替药品来使用的。 对， 同时用完了之后得怎么样啊，您不能有任何的不适症状，就是副作用的一些反应。 对对对， 也不可以。 嗯， 至于呢里边还有一条是特定人群。 对，一定要是特定人群。 那就不是所有人咯。 一个保健品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 就是只有这么说才准确，对不对？ 应该是。 应该是的哈。嗯，还有呢刚才我们说了，绝大多数目前我们国家或者说我们日常能够用到的保健品，像您刚才说了补充各种维生素啊、矿物质啊。 对。 这类我也吃过。 嗯。 啊、还有什么样的？ 嗯，还有的呢就是辅助大家治疗一些那个疾病，就是一些辅助的降压的产品、 哦、 辅助降血糖的一些产品、 嗯、 这些都有。 都有、 嗯、 但是它不能叫药品、嗯、 对，但它不能代替药品、 嗯、 你要说我今天我的医生给开的处方药啊，降压药没有了，然后我一看这保健品，哎，它这写着有着降压的功能，我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找医生开药去了，我吃这个来降血压？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好的，这是一个关于保健品、嗯、准确来说保健食品的一个解释哈。 对对对、 啊、我们平时怎么样的来识别一下那瓶瓶罐罐大盒小盒的啊，有没有一样的一些我们一打眼首先得看准什么什么几个标签啊，几个图像啊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识觉识别它的一些小秘诀？ 嗯，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些啊、 嗯、 我今天拿了一个保健食品的这个一个模具吧。 对，稍微可以举高点、嗯、我们网友可以看到。 嗯，这个呢首先啊识别保健食品它有一个标识，大家看到这个左上角有一个蓝色小帽子似的标识。 嗯， 底下呢是批准批号和批准的部门。 批准的批号完了后面一连串数字，下面是批准的部门。 对， 哪儿批准的？ 对，目前市场上呢它只是有两种，一个是这点看到的是一个国食建字多少多少批号哈、 哦、 它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 国食建字。 国食建字、 嗯、 还有一种是卫食建字， 卫生的卫吧， 卫生的卫，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批准的。 哦， 啊、嗯，然后这上面如果正常的保健品一定要有这种标识，这才说明它呀是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许可审批的一个特定的标识。 相对来说被批准被审批，有审查有批准有监管、 嗯、相对它的安全 性有保障。 有保障， 所以呢这个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是蓝色的， 蓝色的 是那个深蓝色的，然后呢像个大草帽的这个形状，下面有四个字保健食品。 对对对 啊， 然后底下是 它那个相当于 批号 信息了， 嗯，部门。所以说这个那有时候可能大家还觉得就是说这个买了以后哈不知道真假。 嗯， 还有一个识别方法呢 然后就是呢上网查询。 哦，上网查是到哪两个网站上？ 到现在呢机构改革哈，是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网站上下边有一个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到这个网站去查。 哦， 而他查呢有很多栏目哈，然后你还是要查食品公共查询，从这儿去查询你这个按你的这个产品的名称也好， 嗯， 还是产品的这个批号也好， 批号 它上面有一个批号嘛， 对， 按这个批号查也行，按它这个什么什么保健品去按它名称查去就查 都 可 以的，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但是这个呢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这个外边的标注是真的，然后里边的那个内容量万一是假的，这个不好区别了。 如果它是正规厂店去买的， 嗯， 而且有这种标识跟文号的，我们觉得它的安全性还是有保障的。 那你就是说一方面正规的产品它其实的销售途径肯定也是正规的途径， 对， 正规的渠道， 对， 那我们必须要到比如说正规的那个店或者是正规的这个渠道来购买的话，嗯，才有可能保证你这个是正规的产品。 对对对， 这样一来我们说万一真的出了一点什么纠纷哈，这样的情况的话，嗯，那我们也是有地方可寻的了。 是的。 好的，嗯，首先呢我们要来识别一下它是不是正规保健品。那目前哈被认准的是两个，一个是国食健字，一个是卫食健字，他们会有正规的保健品的这个标签，满足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下面有那个批号，然后呢大家可以先看看有没有哈。如果呢上面什么小蓝帽啊，那个保健食品这几个字儿啊，以及下面的这些标识都不够清楚的情况下， 那就千万不要买。他如果要没有 第一条都不满足， 第一条都不满足的， 对， 肯定不能。 那李老师，我问您一句， 嗯， 比如我们去一个去旅游啊，去哪哪哪，去到一个地方呢，他说这是当地的特产，如何如何食品啊等等，他宣称有什么什么作用。要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有时候没那么多知识，没有去细看这些。 他甚至啊说我这东西可能还没面试呢。啊，你只有到我这儿来玩的时候，但是我这效果特别好，旁边没准还有一个什么老爷爷老奶奶也在那块儿一起跟你说，对对对，这个东西之前我们用过，特别好特别好，这种，嗯， 这样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慎重， 嗯， 除非你对它的这个疗效啊有所了解才可以，我们还是不推荐这种的。如果你要是保健食品，它用于保健来作用，还是到正规的门店去买正规的产品，至少是有这种标识。 嗯，刘主任，嗯，我怎么觉得你跟我爸妈之前遇到的那个好像是一个团儿呢？ 另外呢，我这儿多补充一下， 嗯， 因为国家啊对保健食品有相应的部门有严格的监管程序，即便呢它开始是审批的时候，它有这个帽小这个帽都经过检测去上市了， 嗯， 国家呢也定期去抽检，抽检以后呢送到我们这种相应的检测机构去检测，哦，假如一旦发现它不合格， 嗯， 那它就会政府呢就要处罚它，去下架去惩罚，因此呢正规的保健食品是安全是有保证的。 好的，我觉得这个解释特别的好。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检测人员定期要对那些之前是批准上市了已经合格了的产品要定期来抽检。 对， 那如果一你不符合正规上市的这样的一些途径，那你买到的那个就没有保证了，嗯，二就是已经合格了的这个产品我不能保证你每批次都合格，那所以我要定期来抽检。对，你要是我现在对这些什么假冒伪劣不合格产品简直是深恶痛绝，我觉得我们的听友和网友也是这样的感觉哈。 就是这些监管的信息、处罚的信息、下架的信息，我们在相关的食药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到。 嗯，如果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那样，我跨登录到那个网站上输入了那个名， 嗯， 他可能告诉我这个东西它是正规的没问题，但是刷一条新闻链接在下面就出来了， 嗯， 某 某 某 批 次， 某某 对 对， 检测出了问题， 某某对，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批次的全部下架， 那我还得赶紧对照一下，嗯，我买到的半年前买到的那个东西是不是这个批次的，对不对？ 大家要时常的去关 爱一下 自 己，对， 关爱。而且现在呢中老年人好像是这个保健食品的一个受众人群比较大的哈， 对， 我觉得关爱一下家里的父母老人， 嗯， 了解一下他们现在在用什么东西。哎，翻翻他们的小抽屉哈，然后看看他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呀？ 对， 他买的对不对呀？他用的对不对呀？真的，大家要时常的要关心他们一下。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贴心。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人哈，上当受骗。这骗子呢，就是抓住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需要被关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哎呦，大爷大妈怎么怎么样，说的特别的那种亲切，你就会觉得他为你好。但其实如果我们的子女哈，你掌握了必要的这样的一些小知识，我们说科普的内容，回到家里面去，我们把这些都找出来说，哎，爸妈，我这两天刚刚从哪儿上学到了一些东西哈，赶紧把咱们家里边有的保健品都翻出来，我挨个给你看一看，看看这里边是不是都足够安全。你觉得这两句话一听到，这心里边得多暖和，是不是？ 是， 对，我觉得 确实是很多不法商人都是拿到大家这种追求健康这种心理哈，一些中老年人他们觉得确实是身体越来越衰弱哈，有这种迹象，然后有时候子女呢可能又都比较忙， 对， 然后可能就对他们可能有所忽略，然后可能一些那个推销的一些厂家，他正是利用这种情感危机吧，孤独老人吧，然后他就这给他所谓的一些关爱，我给你一些小礼品啊，然后我去送你一点小东西啊，然后这什么，哎呀，我们就告诉你某某某某产品啊，能怎么样治疗疾病，然后能那个缓解您这痛病痛，然后这样，然后去 都不靠谱， 都不太靠谱。 对， 真是这样。 我们从各种途径上都已经看到了很多老年人，就是尤其是那种空巢或者是独居老人，经常就会被这样的一些保健品给坑了好多好多钱哈，然后甚至有的最后发现是个骗局， 对， 然后一蹶不振，患了重病等等的情况。我们说，如果我们对于保健食品能够有足够正确的认识的话，那我们可能就能够很好的远离这样的一些骗局。 对， 说出第一个信息，我唰就可以给你驳回了，同时还能证明，我老汉或者是我这个大妈懂的知识还是蛮多的哈，骗子也不敢轻易的来动手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哈，他说这个保健品呀，现在看着是琳琅满目的，不知道怎么来挑选适合自己的。哎，挑选适合自己的也很重要，这个有什么秘诀吗？ 给大家一个原则啊，保健食品的挑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贵的，但一定要买对的。 不挑最贵，只挑最对。 对， 这怎么才对呢？ 这样啊，然后大家呢要了解保健品，要学会看保健品的标签或者是说明书。保健品呢，它是一种包装食品哈。咱们平时看买食品的时候，你会关注它的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它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啊，然后厂名、厂址啊，这些都知道哈。保健品有几个特别的，我要提醒大家。保健品一定要标注它的功能作用，它是做什么的，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如果是减肥哈，如果是降血压，你是不是需要这种功能作用，对吧？还有呢，它的这个功效成分是什么的，然后它的呢这些这个食用量和食用方法一定要明确。 每天几次， 每 次几粒， 每次几粒，哎，它是什么样的？ 是随餐呢，还是空腹啊？ 对， 哎， 是早晨服务还是晚上服务，一定要知道。然后还有呢，也很关键的哈，它会标注一个适宜人群，还有一个不适宜人群。 哦， 而且它规定的哈，不适宜人群的这个字号还要更大一点。 这是要求。 对，这是要求，这最基本的。你就都是减肥。一盒减肥啊，可不是对所有的胖子都管用。你看你这减肥是什么原因，然后你这个体质是不是能 适合 你， 对， 然后才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你要是机体有什么慢性病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的，你可能不适合这种保健品，它有时候它会标注上慢性钢损伤啊，或者是什么，你可能不能食用这个，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呢，就是已经是涉及到了安全性。原本呢，你是希望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 对，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用错了保健品哈，然后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就是伤害了。 对， 所以在这里其实就回应了我们下半段出的那道题。那保健食品嘛，既然后边挂着个食品俩字儿，那是不是我想吃就吃，想吃多就吃多点都无所谓呢？正确答案应该是。